这也是咱们生物疗法最大的优势所在。 嗯， 就是可以对身体进行一个整体调理。所以啊，大家感受到的才会是身体上整体的改善。这也是生物疗法区别于常规方式的最大的优势了。 嗯， 像前几天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这位朋友呢一体多病，身上的疾病很多，有老胃病、尿道炎、高血压、颈椎病、白内障等等等等。以前呢，每一回去医院呢，他最大的苦恼就是不知道自己该挂什么号。你想啊，老胃病呢要到消化科去，尿道炎呢要到泌尿科去，白内障呢还得到眼科去，怎么办呢？总不能挨个的科室都去挂个号吧。 嗯， 那最后呢只能挑了身上最难受最严重的一种病来治疗，然后呢就要转科室接着治疗别的病。 嗯， 那后来呢，这位朋友用上了生物疗法之后，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往年这个季节是他最难熬的时候，身上的所有的病基本上在这会儿都跟着加重，基本上就要长期住院了。但是今年他非但没有住院，身上每一种疾病都开始见好。咱们就说这血压吧。 嗯， 往年到了这个秋冬的时候啊，咱们一般人血压都开始不稳定，他也同样啊，140是他，160也是他，要再往高了去180、200也是经常的事儿。可是现在呢，血压一直平稳在130到140之间。还有他那个尿道炎，到了秋冬之后啊，受罪了。他一上厕所，自个儿心里都发怵。 嗯， 一尿，尿不出来呀，疼啊，火烧火燎的那个尿道里，跟针扎的那种感觉差不多。他要是平时小肚子稍微受了凉了，这个肚子就跟着坠着疼。可是现在呢，不疼了。还有那个老胃病，那就更不用说了，他要疼起来。一犯病一天总是低烧，所以呢过去只要入秋开始入冬开始各种药，那你就来吧，他每天吃7、8种药。 哦， 赶上现在年纪大了，记性还跟不上了，有的时候中午刚吃完药转过头来就想不起来到底刚才午饭后的那顿药我是吃了还是没吃啊，把他折磨的呀。当时啊，我接电话的时候，这大妹子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因为生物疗法给她带来了希望。以前身上那么些个病，她根本就看不到希望了，也找不到治疗的方法。用她自个儿的话说，这钱呢，都不知道该花哪儿了。但是生物疗法他能够感受到身体上一点点的变化，能看到希望了。 嗯， 其实呢，我就觉得生物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为大家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方法，更是因为它可以把巴马的那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带给大家，让大家呢，在解决好疾病的同时，不生病少生病，回归到那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中。啊，就像我那会儿在巴马搞调研的那个时候，经常就会看到在田里干活的人就着小河里的水吃自个儿带来的干粮，而且呢在干活的人群里经常能够看到80、90岁的老人的身影。 嗯， 其实呢大伙儿真的到了巴马，你就会发现在那儿80、90岁的老人跟其他地方的同龄人是非常的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儿呢？ 就是人家这些老人耳聪目慧，很多80、90岁的老姐姐她到了晚上还要做针线活，绣花呀，做鞋子，做衣服啊， 啊，还有呢，织云布机，他们还有这个习惯。 哦， 就是说家里的那个光线再差，人家认针，就是穿那个针呢，那都一认一个准。绣花的时候不会扎到自个儿的手，你跟他说话，离个三五米，你都不用扯脖子喊，你就正常的说，人家听得清清楚楚。 嗯， 走起路来，咱不说这个腰背挺直吧，那脚步的频率跟咱这边三四十岁的这个大小伙子不相上下。 哦， 而且他们的眼睛目光有神，白头发都很少。那咱再说他们的皮肤，那更是那种健康的古铜色。如果说咱不走上前去询问，不走近了细看呢，很难能想到这些人呢、都是八九十岁了，那看上去啊就跟六十多岁一样。可咱们再看看咱们身边的这些老同志，八十岁那就是高寿了，这牙也掉光了，头发也全白了，腰也直不起来了，耳聋眼花的。但是在巴马，即使是百岁以上的老人也很少有这样的。 嗯， 而且在巴马吃东西啊，他没什么禁忌，那当地人都是有啥吃啥。在巴马当地他有一种香猪啊，这个香猪呢最大呢也就能长到个几十斤。 哦， 那么在巴马当地每家人都会养上好几头，因为他们非常的爱吃香猪肉，三天两头就会吃上一顿。这个要是搁在别的地儿，这么吃啊，这身体啊早就出问题了。哎，但是你在巴马，你看这些老人没有一个出问题的，他们照样很健康。 嗯， 而且那些外来的候鸟人，就这些人也会跟当地人一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像我们科研组，哎，那会儿就遇到过一位患者，他得的什么病呢？叫重度的高血脂脂肪肝，还有动脉硬化，血糖也偏高。 哦， 啊，平时跟家里什么都不敢吃，就是吃着白开水煮菜叶子。 嗯， 那家里头这些年为了给他治病，基本上已经卖房卖地了，病没治好不说，还欠了很多的外债。但是他后来听说巴马，自个儿就买了火车票来到巴马了。但是来虽然是来了，可是没钱你怎么能够生活下去呢？所以呢，这位朋友刚到巴马的时候住的是桥洞，吃的是剩菜。 哦， 不过呢后来呢好在是遇上了巴马爱心之家的人，在巴马爱心之家的资助下，他才算是在巴马住了下来。那么我们科研组去的时候，他已经在巴马住了小半年了。那这半年以来，不但他的血糖血脂下来了，吃东西呢也不像之前那么忌口了，就学着跟巴马人一样，想吃什么吃什么。后来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个体检，结果发现患者除了有点轻微的动脉硬化的问题之外，身体非常的强壮。 嗯， 那其实说到这个巴马爱心之家，我个人呢也是非常的佩服这个公益组织的。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呢都是在巴马已经恢复健康的，或者呢是在巴马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他们的宗旨也很简单，就是为了帮助更多的还在饱受疾病折磨的人能够来到巴马，能够在巴马恢复健康。那这一点呢其实跟我们科研组的初衷啊还是有些相似的。我们科研组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把巴马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带给更多的来不了巴马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也就是说即使您在家中也能享受到巴马独特的阳光、空气和水。 其实呢，在巴马生活的费用真的不低，背井离乡不说，什么地方都需要花钱，而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朋友们，其实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是家徒四壁了，所以很多人即使想来巴马，也没有经济来源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 嗯， 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我们科研组提出来要把巴马的这种健康生活方式带出去的时候，巴马爱心之家非常的重视，因为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它是一项创举，真要是成功了，可以帮助患者节省大量的医疗费用，同时呢，还能减轻巴马地区的生态负担。所以，当时我们在巴马搞科研的时候，也得到了巴马爱心之家的大力支持。就像我们研制成功之后，开始进入到临床阶段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的志愿者都是来自巴马爱心之家的推荐。 哦， 我记得当时啊，有一位患糖尿病的患者，他就是推荐过来的。那么患者的自身的情况非常严重，所以一开始非常的想去巴马，但就是由于经济原因，一直也没去成。他的空腹血糖达到了12。餐后两小时的血糖达到了20几， 嗯， 他这个就属于严重的高血糖问题了。那么在临床上，空腹血糖超过10以上，就说明人体内胰岛素极度的匮乏了。这种情形的高血糖患者，只能是靠注射胰岛素来降糖。 哦， 他不但血糖高，人呢，整天的迷糊，也不爱动弹，在哪一躺，他就是一天，而且他还有便秘的问题，两三天才能排一次便。那么其实人体的血糖的高低取决于什么呢？就是血液当中胰岛素的含量。 嗯， 那这个胰岛素像是什么呢？像是货运公司一样，血液当中的血糖需要胰岛素才能被送到身体的各个地方，一旦这胰岛素减少了，那么血糖运不走，就会滞留在血液当中，就会诱发血糖升高。那么胰岛素它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是依靠胰岛贝塔细胞来分泌的。胰岛贝塔细胞出现损伤而进入休眠的话，那么胰岛素的分泌呢，当然它就会减少，这其实就是导致咱们血糖升高的真正的原因所在。 嗯， 那咱们想要从根本上对高血糖的问题进行治疗的话，那就需要修复激活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让它的功能恢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那么血液当中的血糖就能够被运走了，血糖呢，那自然而然的也就降下来了。但是呢，像我说到的这位患者啊，他的空腹血糖达到了12， 嗯， 这其实就是已经表示他的胰岛贝塔细胞不但是出现了损伤，而且已经是开始大量的进入到休眠状态了。 哦， 他根本就不能分泌太多的胰岛素了呀。所以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当时我们就把生物制剂跟生物疗法同时给这个患者都用上了。 嗯， 因为呢，他体内的胰岛素已经是处于严重的匮乏，他自身能够分泌的胰岛素已经非常少了。为了能够尽快的让他的胰岛素的分泌正常起来，所以呢，才会把生物疗法跟生物制剂同时给他用上。那么给他服用完生物制剂之后，把电磁贴片贴在他的三阴交穴上头啊，然后让他抱着主机，之后他自己就感觉腿上还有怀里头热乎了。 嗯， 以前脚上 还有腿肚子，不管什么时候你去摸它都是凉的。现在呢，哟，手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之后患者他就开始感觉有麻酥感了。有了这种感觉，就说明开始起到效果了。当次结束之后，他的肚子也开始有感觉，有一股气啊在那儿游窜，开始排气了，也开始呢有便意了。就这样，这个患者继续坚持，几乎啊每一次做完之后，患者都会有便意，去排便呢也非常的顺畅。之后那他身上其他的一些症状呢也都消失了。我们给他做胰岛贝塔细胞活性检查的时候啊，就发现他体内胰岛贝塔细胞的活性已经跟正常人一样了。这就说明了他的问题呢已经得到了调理。这个就是生物疗法配合上生物制剂的效果，能够快速的提高效果。 嗯， 那说到了这个生物制剂，它之所以可以缩短我们的时间，提高效果，完全是因为其中包含着啊大量的生物调节素啊，这个是细胞所必须的一种能量。 嗯， 那如果说咱们有了它，身体中的细胞的活性就会被大大的提高，就可以为出现损伤的细胞提供能量。那么现如今为止，生物调节素是无法通过外在因素合成的。 哦， 只有通过冷凝技术低温萃取出来的三萜类物质才能在人体封闭的胃液当中生成生物调节素。而这种三萜类的物质本身就非常的难以萃取，只能是在34度6的情况下一点点的蒸馏出来，一天也蒸馏不到一瓶的量。 嗯， 这个也是当初为什么以前咱们只有在重大疾病的时候才会用到的原因所在。实在呢，也就是因为太少了。所以呢，上一次大家拿到这个的朋友，大家一定要配合着生物疗法同步使用，这样效果呢就会更好。今天呢，既然呢给大伙儿讲到了这个糖尿病， 嗯， 我们呢在临床的时候也总结出了一套对于糖尿病患者特有的方法。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希望大伙儿啊纸啊笔啊拿在手里最好记一下啊。 嗯，是怎样的一个方法呢？ 首先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方法，那就是要把电极贴片贴在三阴交上，然后双手把主机呢抱在怀里，这是最有效的方式。 嗯， 另外呀，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病足的患者，就需要用双脚踩在主机上，肾病的呢就需要把主机靠在腰上，电极贴片呢贴在足三里上。那要是出现眼病的，就需要把主机靠在后背上，电极贴片贴在内关穴上。那么根据我们临床验证，一段时间之后，并发症的症状就会减轻，眼病的视力就会得到改善，那肾病患者的尿蛋白你就会看到它下降了，病足的患者伤口会开始愈合。 嗯， 那么各种并发症也会开始逐渐的好转起来。当然如果能够配合上生物制剂，时间也会大大的缩短。所以我跟大伙儿说，对我而言，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生物疗法能够普及，每一个人都能用上复制巴马长寿村高地磁的生物疗法和生物制剂，大伙儿呢都能在生物疗法下早日的获得健康，咱们呢都像巴马人一样年过百岁，无病无灾，健康长寿。 嗯，也希望呢生物疗法能够为大家送来健康的好身体。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电波中的老中医讲学人徐桂英徐主任。 那今天呢，我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跟大家往下说。这个穿山龙很常见，所以呢很少有人把它当宝贝，但是这个穿山龙可是一剂不可多得的良药。那么在医案当中就有很多关于穿山龙的用法，比如说治大骨节病、腰腿疼痛用穿山龙二两，白酒一斤，浸泡七天，每次服一两，每天两次，治劳损。用穿山龙五钱，水煎冲红糖、黄酒，每日早晚各服一次，它治腰腿酸疼、筋骨麻木。用新鲜的穿山龙的根茎二两，水一壶，可煎用五六次，加红糖后服用，等等很多很多。在医案第六卷当中还记载着穿山龙配伍两味食疗之品，救治了一位患有慢性腰腿酸疼患者的病例。具体是怎么回事呢？那大家伙也别急，听我呢慢慢的说。这个患者是我公爹的患者，来求诊的时候呢，患者是64岁，他捂着腰背，一看就知道后腰不利索。一进门呢，患者就苦恼地说，大夫啊，您给我好好的看看吧，我这腰疼都不少年了，经常的换医生换汤药，怪麻烦的，您能不能够给我出个主意，搞点平和一点的药物，在我那个腰酸腿疼的时候可以抓来喝喝，缓解缓解，只要身体舒服些就行了，我也不指望这个病能够根治了。我公爹听完就乐了，这个简单，桂英啊，你记一下，大枣、当归、穿山龙。当我公爹说完，还没等我问为什么呢，这患者他就问了，这么简单的三味药就行了？我公爹说，行，肯定行，你回去啊，水煎服用以后，不过呢煎好的这个水里还要兑一些红糖跟黄酒，便可以迅速的缓解你的腰部的劳损疼痛。等患者走了以后，我就问我公爹，为什么他这三味药里还要放点红糖跟黄酒啊？我公爹说，红糖能养其真，黄酒能顺其性，这红糖搭配黄酒善于调阴阳。公爹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这个就是红者走血也，黄者行气也的道理。估计呀，听到这会儿，咱们有患者又好奇了，为什么这个穿山龙有时候单独用就可以治腰疼，而有的时候呢又要加大枣当归呢？其实这个呢就要看人看脉。年老体衰，久病多虚，久病多瘀，这样的虚瘀交杂，用穿山龙是穿通瘀滞，用大枣当归之品呢是托补其气血，照顾其虚损之处。如果脉势弦硬，有郁结厉害，年轻体壮，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去用大枣当归，直接用穿山龙顺其性就可以了。那么刚刚的这个患者因为年老啊，所以我公爹呢就给他加入了大枣跟当归。 这个患者回去以后就用这个小单方，一吃这个劳损，这个腰酸疼立马缓解，连吃了十来天，嘿，走路都神气了不少，身体呢明显的强壮了。所以说我公爹的这三味药不简单，当归大枣养其真，穿山龙顺其性，这样呢这个老爷子的血脉得到滋养了，瘀滞的地儿呢又得以通开了，气血呢迅速的周流，那这个病痛也就减轻了，身体当然也就强壮了。所以说呢，学中医啊，这必须就得把基础打好，熟读中医经典，熟谙阴阳五行、四诊八纲、脏腑气血、药性方剂，就犹如胸中啊有雄兵百万，临症遣方用药，那才能运用自如，辨证准确，才能配伍得当。临床上应该对至少200味的药物要非常的熟悉，作为自己的子弟兵，每次出征的时候成为精锐部队，克艰攻难，临床上呢才能应对自如，取得好的效果。 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啊，请说。 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啊，为大家服务应该的啊。 徐主任呢？ 啊， 哎呀，你研究这个哈、 啊， 那简直我现在我就叫他是个大宝贝。 哎呦，当他孙子一样看了。 哎呀，你怎么说的？我走哪我甭哪呀。 啊啊。 哎呀，你看、 嗯， 我第一次哈做的那个做 体验啊，做 体验，我第一次做的是腿，嗯、知道吧？ 啊，做腿，腿脚不利索， 但是。 嗯， 没想到， 嗯， 就做第一次 啊， 回来以后哈、 啊， 我就发现我这个手脚哈， 啊、 不怎么太发烧了、 啊， 我手脚发烧就外冒火一样，就手脚、 啊、 睡觉哈、 啊， 手脚不管冬天 啊 夏天，手必须都放在外面， 那就是一直热的不行， 一直热，一直发烧、 嗯嗯、啊！ 哎呀妈呀，徐主任， 第二 天我说我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啊！不可思议， 我说我这个手哈， 嗯、 哎呀，搁在被窝里哈。 嗯， 不那么发烧了。 嗯，那我告诉你一句话 啊， 手脚心发热，在我们中医上讲叫肝积脾虚和血虚阴亏 啊。 啊，您这个做，不管你做哪儿，因为它这个就相当于把巴马带回家， 您在做随便哪个穴位的时候，其实您的全身都处在这个巴马当地的那种环境当中 啊。 所以呢，它这个一调理以后，比如说你睡眠不好的，你可能坐腿，你今儿睡觉就睡得特别好，你都莫名其妙，你说我没按这个说明书做睡觉啊，哎，他怎么睡觉就好了呢？ 对， 哎， 真是不可思议啊！ 哎，就是这样。所以那么多人为什么倾家荡产卖了房子也跑巴马去疗养呢？ 啊， 对不对？ 徐主任把我高兴完了， 把你高兴的。 当时我就决定，我先寻思啊，你给我这台来了啊，我一定要把这个大宝贝拿回家。 啊，大宝贝拿回家，现在拿回去了。 哎呀，我第一个就抱了。 啊，第一个就抱回来了。 第一个就抱回来了，所以我现在哈，我就叫他大宝贝啊。 啊，大宝贝啊。 我这那个能有我的睡眠哈，能有四五十年呢，我都不懂得什么叫睡觉 啊！ 哎呀，这还没睡呀，就盼天亮啊！徐主任，你不知道这个滋味太难受了， 太难受了。 躺下以后哈， 嗯， 他妈几百年的事儿在脑瓜里哈，蹦一下就好像有个开关似的。 你看电影呢，过电影啊， 就一幕一幕他妈全上来了， 啊。 我就从做了这个我现在能睡哈五个小时到六小时。 那 你说我是不是蹦高乐呀？ 哎，是偷着乐吧。 哎呀，徐主任太好了， 太好了。 我甚至好多哈都起了很好的变化。 嗯。 但是我哈还有我就最大有个什么那个问题呢？就是我的肾脏 啊。 我94年的哈，我的肾脏因为特大囊肿哈，我是丹东的不是吗？ 啊，你丹东的， 哎，他要把我这个肾脏拿掉， 啊， 知道吧哈？因为我 肾囊肿， 肾囊肿已经把这个肾囊包住了，根本看不见肾的哈。 哦， 完了哈，孩子就把我领到北京去了， 啊， 在北京一看，就是肾的功能很好， 肾功能很好， 完了就把这个囊肿拿掉了，回来以后一直都很，我现在这不都20多年了吗？哈，等10年以后啊，哎呀妈呀，徐主任，我可能我这个体质就是里边长水泡的， 容易长这个小水泡。 哎呀，这玩意儿10年以后啊，又开始出来了，我现在又是肾囊肿，哎呀妈，又肾囊肿， 几公分呢？ 我肾囊肿哈，4.6×4.1 啊。 3.4×2.5， 已经达到超过四了，他又要叫你做手术。 哎呀，得了，这会儿我说什么也不干了。所以啊，徐主任 啊， 做什么地方？ 肾囊肿这个病症啊，它就是一个泡。 它 一般的情况下呢，它不是恶性的。它是良性的 啊。 这个首先呢，您自个儿呢心里放心 啊， 对不对？ 哎， 这个你放心。 哎， 那咱们生物疗法能不能够做呢？我告诉你，能做 啊， 能做。一个呢，您做一做那个三阴交。 三阴交。 哎，三阴交。 三阴交。 因为这个三阴交这个地方呢，它涉及到人的脾经。 啊、 你刚才不是跟我讲手脚热吗？ 啊，对， 是不是？ 啊、 你讲那个手脚热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你讲手心脚心热？是肝积脾虚，血虚阴亏呀、对不对？ 啊，对对对。 说到了肝了，说到了脾了，对不对？那三阴交它就是脾经、肾经、肝经， 啊， 是不是？ 啊，它就是这一串儿、 对呀， 啊、 所以你就这个穴位做做。 啊， 那你的主机呢，可以搁在你的后腰这儿。 啊，搁在后腰 这儿。哎，也可以踩在脚底，因为人所有的心肝脾肺肾在脚底都有穴位，也可以踩在脚底。 啊， 时间呢不要做得太长，啊，做个20分钟。 20分钟。 哎，慢慢来。 哎，对。 哎，慢慢来，让他慢慢的感受。 哎。 然后你的脾经、肾经、肝经，如果说都畅通了，那么这个时候，啊，你这个囊肿、肾囊肿，它也会逐渐的少， 啊， 小下来。 哎，不长就行。 对，它逐渐的会小下来。 啊， 它逐渐的会小下来。 啊， 就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啊。 徐主任呢？你说我给他起个名叫大宝贝，对不对？ 行啊，你别过分溺爱他就行。 我真是透着乐了。 啊！ 哎呀，徐主任，太谢谢你了，谢谢。 我们有些没有拿到的朋友，现在后悔，一直打电话说他用的好，家里什么啊亲家说什么兄弟姐妹，那这会儿一时半会儿又没有了啊，又没有了啊，有的话价格又是那么贵。12800，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我说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大家都不能错过。给你去体验，你赶紧的去体验。 不然你不体验你怎么知道它有这么好？ 徐主任 啊， 我在体验的时候哈， 嗯， 我一定要拿到 啊， 但是没想到 啊， 哎呀，你们还能赠送， 啊， 哎呀，我又蹦高乐了， 又蹦高乐。行，关键是什么呢？人在生死之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对， 对吧？你说，大夫，你救我一命，我把我房子都给你，他都乐意。 哎， 那我房子给了你，你没救我的命，我就不乐意。 嗯，那 是 不 是？但是我们说，咱们现在任何的事情都要考虑到老百姓。 哎呀，真是感谢， 因为老百姓本身挣俩钱就不容易，能省就省，好吧？ 哎，好，好， 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哎，好啊，徐主任，谢谢啊，谢谢啊， 不用谢，哎， 再见，再见， 好，再见， 再见，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 你辛苦了。 不辛苦，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也我现在呀有一、 啊、 我是一体多病 啊， 我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糖尿病、 啊、 糖尿病我爸在那请回家以后， 嗯， 到医院去测血糖，我是餐后血糖高，餐、 嗯、 前正常、 嗯、 血压也正常， 嗯， 到血医院一做那个餐后血糖检查， 嗯， 嗯， 我的血糖正常了，从原来的我是七月份做的时候是8.99， 嗯， 八月份是做的是7.99。 你就是做了生物疗法以后吗？ 做了这个以后是7.45，正常了，在7.8以下吧。 嗯嗯，7.45。 餐后血糖， 嗯嗯、 我的餐前血糖是正常的，餐后血糖高， 嗯， 最高的时候达到13.多。 嗯，今年多大年纪？ 今年70岁了吧。 哎呀，这声音听上去也就50不到。哎呀，这声音，啊， 谢谢 这个说话这个嘴皮子利索， 挺好的。 嗯，跟你讲啊，这个血糖呢，我们管它叫5678。什么叫5678呢？餐前空腹的啊，5.几到6啊，那么餐后呢7.8，所以叫5678。那你餐后如果说稍微高了一点的话呢，说明呢。身体当中的脾胃肺还是略有不平衡。中医治病呢讲究是治症，生物疗法您按照这个现在这个做法，如果您现在做得挺好，血糖呢也挺稳定，那么你就按照现在这个情况继续往下做，逐渐逐渐的会降得非常的平稳。 我的糖体红蛋白一直都是正常的。 嗯， 我现在用那个餐后血糖，用那个阿卡多糖片，总共用了算2年多吧。 啊， 我是5月份发现的，2015年5月份发现的。 啊、 现在就是我的眼睛有白内障。 啊， 还有那个重影。 啊， 还有闪光，我不知道那算啥病啊？ 那你的肝好不好啊？我得问问了。 肝脏不好啊，我还没跟你讲呢。 啊， 那个徐主任呐、啊，我82年得过急性黄内隐肝炎。 啊， 后来带到了那个也不知道在哪儿吃饭影带了传染性肝炎加肝。 啊， 当时就是那个黄疸高嘛。 啊， 黄疸跟转氨酶这两项高。 黄疸转氨酶高，那你现在检查呢？ 嗯，现在检查肝功能正常。 嗯，肝 功能 正 常就是白蛋白跟球蛋白它两个的比例，粗度是1点多。 嗯， 其他的就是我心脏嘛，原来就是心肌缺血变成了冠心病了。现在 那心肌缺血肯定是到最后冠心病啊，你要知道。 还有脑鸣。 那脑鸣，你的脑鸣我们一般就是管它叫什么的血管性的疾病，你血管都不堵了，狭窄了，颈动脉要是有斑块的话， 对对对，我颈动脉有斑块， 就是、啊、所以 左右都有， 所以 一个是1.6，一个是1.9， 所以你这个耳朵这个声音就是颈动脉斑块，你导致血管狭窄了，这个血从这儿要进到过去，要供到头部，但是你这儿一窄，就相当于什么，一个水管。你接在水龙头上，你把那个水管的口捏扁了再滋水，这个水就滋得很远，对不对？因为它的管腔已经被你捏得狭窄了呀，就好比有了斑块了，它滋的时候不就有声音了吗？你要是让它圆圆的血管让它自己水出来，它就没有那个滋的那个声音，所以你的耳鸣就这个。 脑鸣、啊、我是脑鸣，都像那个叽叽叽，就这样声音。 是，他就是这种脑鸣耳鸣，就这种声音。 嗯嗯 啊， 我他说我是腔性脑梗、 嗯、 我肢体没有啥。 嗯，脑梗咱们这个有中风后遗症的那几个穴位啊，有中风后遗症的那几个穴位，你如果说现在干的话，你可以做一做太冲，太冲穴、 哦、太冲穴可以做哈。 哎，太冲穴啊、 嗯、 你做一做，主机就可以放在你肝脏部位。 哦，暴乳啊。 啊，对，还有呢，七门穴，星期一星期二的七。 哦， 七门穴，正对着乳头那个地方的。 嗯嗯。 啊，那个穴位做呢，你那个频率调到一赫兹，先尝试一下，你行不行？感觉一下。 哦， 或者呢、 哦、 调到30赫兹，但是不适合100赫兹啊、 哦、 你第一次做先用1赫兹。 嗯 啊，你这样做一做啊，这样做一做以后呢、 嗯、 它对你这个效果就是挺好的啊、 嗯、 还有平时呢，你也可以吃点那个别的药，你到医院里去开点那个枣酸双酯钠片、 哦、 啊。 哦，枣酸双酯钠片。 海带提取物、 嗯、 每天3次，每次2粒，吃3个月，停1个月，再吃3个月，再停1个月，吃1年先。 这个降那个斑块啊？ 嗯，这个通血管。 哦，通血管。 你的血管不是都堵在那儿吗？ 嗯。 啊，这个药也不贵，很便宜的。 嗯。 啊，生物疗法，你拿到它以后，我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好处？ 嗯。 你这个病，你有钱的话，你跟巴马那去，180天健康大改变，你到巴马那去待半年，你也能改善。你现在拿着，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的身体的周围有大量的负氧离子， 嗯 啊，净化你的空气，你就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这个有巴马的地磁场，它这个里头有地磁高地磁，它对人体有远红外线，它能消炎杀菌。像你肝脏，你说你得过肝炎，虽然好了，但是肝细胞是损伤了，对不对？ 是是是。 那你抱在你的肝区、 嗯、 你做一做太冲穴啊，或者你后腰的肾，人说肾先天之本呢， 嗯， 你主机放在你的肝区，肝区这儿也涉及到你脾胃啊，也是对你的那个肠胃细胞啊进行一个修复啊，所以它非常好。你要是哪儿疼了，电击片贴哪儿。 好，谢谢你啊，徐主任。 不用谢，你健康你长寿，我就为你高兴。 哎，我 好了，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哎， 好，再见 了。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 哎，你 好。 哎，你好，请说。 那个什么，我们家老公就他主要是血压高 啊、嗯嗯哦，血压高， 做了半个月就一直监测着这血压， 嗯， 这血压倒是还行，挺好的， 嗯嗯，血压还行， 挺的，他就是有点这个， 嗯， 心率太低，他从哪这以前， 嗯， 就是我说说我的情况， 嗯嗯， 我那什么就是耳鸣， 嗯， 那个有点这个， 嗯， 就眼睛不好，眼睛就是跟屋待着吧。 嗯， 就是老想合着眼吧， 嗯， 老就跟老是困着那劲头似的， 嗯嗯， 出去呢就是、嗯、老就那眼睛老烦，老得去用着，就跟半睁半合似的什么样的、 啊、 难受。 你是不是有点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啊？ 好像40多岁那会儿是我喝过一阵子这脑心舒口服液， 嗯， 嗯，再有呢就是这个。这有点心律失常，到医院查的是。 嗯，心律失常。 心律失常。 嗯嗯。 嗯，有点这个血压高。 嗯嗯。 嗯，还有这个冠状动脉，那个是有点50%的淤堵吧。 嗯。 嗯 嗯嗯。 别的就是胃不太好。 胃不太好。 嗯 嗯， 怕吃凉的。 嗯嗯。 就喝完水吧， 嗯， 就还也不敢喝温水，就是得热不劲儿，得热的， 嗯， 吐的就是一口一口那么样喝的水， 嗯嗯， 喝到肚子里头不还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啊， 那样的。 那您这个生物疗法您做了吗？ 我做的时间短，因为我去住院来着。 啊，住院是因为什么住院呢？ 就是心里难受， 难受，回来就是就起早嘛， 啊， 不到六点， 啊， 不到六点起来就说要闹水喝，闹水喝回来就心里就觉着不好受， 啊， 不好受呢，我就扶着桌呢就站着， 啊， 站着呢，回来那个他爷爷呢就是那个什么瞅见了，给我抱在那床边上了， 啊啊， 坐一会儿呢，回来就浑身出汗了， 啊，浑身出汗，那你 啊出汗，后来就还是有点就发冷似的， 嗯嗯， 浑身没劲儿， 嗯。 这回头就赶紧连儿子儿媳妇都叫下来了，就上医院了呗。 嗯嗯， 上医院挂一急诊。 嗯， 挂一急诊，查了两次血。 嗯， 头一次说呀，说是有点心肌心叫心什么高。 嗯， 后来又查一回。 嗯， 这不高了，不高了呢，就建议这个什么。 嗯， 说那个查的心血管。 嗯。 挂一号呢，查心血管说得住院，那治疗说的， 嗯， 得监测。 嗯， 您那那什么，给我指导指导，应该怎么做这几种病 啊？这几种病啊？ 嗯嗯。 首先呢，这个你的血压，第一个要当心。 血压不稳。 多少？告诉我。 昨天153。 嗯。 90多。 这是吃过药以后啊，还是没吃药？ 没吃药。 没吃药。 嗯， 啊， 后来吃了药没， 嗯， 吃完药到中午凉那会儿就下来了130多。 那我问一下您，这个血压， 嗯， 降压药是每天都在吃还是隔三差五的吃啊？ 不是，姐医院回来吃几次后来下来了就做这护士吧。 啊， 后来就给停了。 不能停。 停了 不能停。您之前有血压高的时候再吃过降压药吗？ 以前没吃过。 那您这个血压这么高，你以前不知道吗？ 以前没这么高过。 啊，咱们很多人呢对这个血压，有点忽略，因为它高就高，但是等到你头晕的时候，你才上心了，对不对？ 对。 那你这回就上心上到医院里去了。对不对？ 以前没高过，老是130多，有最高到140。 我告诉你，大夫给您开的这个降压药，你目前情况下，你得按天的都得吃。 哦。 啊，长效的就在早上吃。啊，长效的就在早上吃。 嗯， 生物疗法你照样做，血压你还得量着。 嗯。 量着，如果说，吃着药，做着治疗仪，血压很低，那你就吃半片。 嗯嗯， 啊，吃半片你先吃着， 嗯嗯， 得把做到什么情况下呢？治疗一坐着，它得把你的血管软化了，不通的地方得让它通了， 嗯， 你的供血供氧得供上了，那个时候才能不要减得太早。那么还有一个，耳鸣耳聋，耳鸣耳聋呢，这个呢是跟咱们这个肾呢，它有一定的关系。你这个呢也不用着急，为什么呢？ 嗯， 这个耳鸣耳聋都跟血管有关系，当你的血压好的时候，自然它这个现象它就没有了。 哦， 啊，所以您这个也不用啊特别着急，我非得把它怎么样。 嗯嗯。 那么现在您主要要做的是什么呢？一个是血压，这个呢在咱们那本说明书上它有。 嗯嗯。 啊，第二个呢，您这个心脏它有点问题。 嗯嗯， 心脏有问题呢，您按这个说明书上这个冠心病这个地方去做。还有一个呢，您现在呀，这个有点这个血管经常堵啊堵，那么我告诉你，你还可以做一做合谷穴。 合谷穴 啊，就虎口这儿。 嗯嗯。 两个手的大拇指跟二拇指当中虎口这儿。 嗯 嗯， 嗯。 把那个电极片贴到这儿，虎口穴。 嗯， 做虎口穴呢，用不着做20多分钟。啊，你做个10分钟，啊，你每天都做一次，不管你做什么地方，就把虎口穴做一做。 嗯， 这个地方呢，你做了以后，一般不太会得脑中风，不太会得脑梗，也能防你的高血压。行了， 嗯，就做10分钟。 对，心脏的这个都在书上有，你看着图做就行了啊。 哦哦，好， 嗯， 谢谢您啊， 不用谢。啊， 我也经常听您这节目，跟那个喇叭里头。 啊，你有这在身边，你方便多了。 嗯嗯， 真的是方便多了。 嗯， 从明天开始降压药吃上，然后开始做。每天都量血压。你做之前量一量，做完再量一量，你看看是不是下来很多。如果说到最后